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方志恒。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众所周知咧，即系今个月中咧，就阿张德江就会落嚟香港啦，系咪？咁就嗱，佢落嚟香港咧，咁咪讲到明咧，就系唔会讲港独噶啦。咁但系其实佢嗰个一路一带， 讲到明讲定唔讲啊？ 唔讲， 不讲。喂， 呢句说话咧，我觉得先系有 QK， 系咪？你觉得好 QK 咩？ 喂，你冇理由，即系我而家叫你定义一样嘢。喂，呢支酒系点？ 系 你冇话呢，你冇理由喺度答我就话，我觉得酒唔系点噶嘛， 吓 系咪先？ 嗯， 即系你认为唔讲港独，你唔觉得呢个信息好捻奇怪？ 唔系，而佢系应呢个特区政府之邀，就系讲呢个一路一带啊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一路一带唔系佢主，即系其实唔系佢主管嘅范围之内嘅事嚟噶，唔系噶。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其实而家佢就讲咗一样嘢啦，就话到其时咧。是会同特区政府闭门会议，而且仲系会咧见晒所有常秘。喂，呢个奇怪。 常务秘书长，即系个公务员系统。 又唔系成个公，即系其实叫做系即系嗰啲精英公务员啦。 系咯，上层嗰 阵。即系其实嗱，咁我见八五二咁讲啦，就话喂，你九七年之后十八年嚟系第一次咁样安排。咁佢又话诶、有啲咁嘅猜测啦，就话诶、可能系拣卒啦，嚟紧换届啊嘛，政府。咁啊，點解另外點解要閉門會議咧？咁樣樣，咁佢做啲揣測啦。咁佢係 refer 翻以前啲歷史，就係話啊，之前咧呢個胡錦濤咧見阿老董嘅時候，叫佢就係話查找不足咧，嗰鑊嘢又係閉門會議嘅、哦，會唔會今次就係借閉門會議？又系省啊！呢个梁振英一顿 咧，不过咧八五二通常啲嘢咧 流 流地，唔系嗰啲联想跳跃嘅思维系好 由清原色嘅， 系 非常之即系 天马行空嘅，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问翻阿土伯嘅老友刘世略咯，你话晒都做过中策组啊，系咪先？收唔收到了解系咩一回咩事咧？系 佢冇同我讲呢样嘢喎， 咁你又会收到咩风先啊？哥， 唔系我就系收到就系佢哋好紧张咯。张德江嚟香港， 咁一定好紧张啦。 就即系反对。派究竟你会点应对？ 如果今日之后最紧张一样嘢 咧，喂，而家人民力量写文联嗰啲已经佢唔系好关心噶啦，佢、最关心就系本土派咋、 啊。 我觉得，喂，本土派究竟你系讲建国啊、独立啊，去抗议佢啊、围佢啊、日日跟佢啊，定系还是系完全唔理佢咧？嗱、我觉得呢个反而系有啲意思。 即系会唔会人盯人呢？到其时， 我觉得如果管本土派。是完全唔理張德江嘅，因為佢一定講到佢道理噶嘛。阿昌，你諗下佢會講咩道理？如果佢 唔係佢哋講咗啦，嚇講咗啦。阿青年新政阿巴士要講明唔關我事啊，關我咩事？ 唔係咯，屌你張， 屌！我話俾你聽，我就正想講呢個答案就係、是、俾人入撚咗咧。喂，你爭取獨立，你試下問下西藏人民啦、啊，仆街！佢去親美國啊，周圍西藏都有個圍佢噶啦。捍卫西藏人权啊，要求即系达拉喇嘛翻西藏啊，甚至乎系讲独立噶啦。 诶、这个有啲唔同喎、啊，呢、这个系美国本土嘅左交，系去撑西藏人民西藏人独立为主嘅，系比较少西藏人真系去到现场示威嘅。 唔紧要啦，但系我觉得如果佢哋竟然系不放呢个张德江，即系在眼内嘅话， 唔系不放佢在眼内啊， 喺佢哋嘅角度啊，唔喺我的角度啊， 吓、 啊，唔系呢个 睬你都傻啊！即系我完全唔关我的事啊！你中国究竟点搞？喂，有冇搞错啊？你搞建国，你要搞独立，喂，张德江点会唔关你事啊？大哥， 咁我要同我哋嘅选举盟友青年新政咧，系辩护一下。 唔系噶，佢认认你做选举盟友噶。 咁呢啲我心照明月，就唔理佢照边度先啦。咁佢青年新政行系议会选举嘅本土路线，佢从来平时都冇乜见到佢。 咁啊， 呢、這个出嚟即系示威噶嘛，系咪？呢个第一。咁第二，其他嘅本土派 即系佢冇乜期望。 系啦， 我哋应该 其他本土派其实讲到明噶嘛，以不受伤、不被捕为原则噶嘛。咁而家喂，中环金钟啲地下啲街砖都黐晒胶水咯， 系咪？ 系咪？系啊，系啊， 系 啊, 啊！今日新闻 系啊，落晒胶 啊，惊你掘你啲砖啊，好啦，惊佢哋，系咪先？咁所以啊，勇武都即系而家唯一嘅利器， 留翻考镬啦，系咪？ 系啦、啊，都冇捻咗嘅时候，咁啊，佢哋即系 嗱，所以我就挑战呢个本土派，你当即系、就是、当头棒喝，一夜警醒咗我。屌、啊、你张德江落嚟嘅时候，你先应该掟石啊嘛，你应该爆煲。 咪咯，哇，机会嚟咯、啊，飞云。 喂，阿哥，国际新闻嚟噶。 好咯。 上一鑊都好撚國際新聞啦，新年流流冚家祥係咪？ 我、哦、你呢個時候先要示威啊嘛，你唔 我又唔敢信你，我唔信你咁啊，我真係唔信你咁啊。 唔係不過話 大哥， 不過話事， 上一次已經俾人打到一鑊咧，係灰頭土臉㗎啦。哇！拉幾廿友，全部排隊上庭，有啲人冇律師幫手。 冇唔係嗰次咪就係李飛嚟啊，咪有一隻熱狗咪入咗罪咯，係咪做咗呢個社會服務令咯？系嘛？喂，佢又犀利啊！佢今次又唔够硬 净。人哋唔会放过你嘅、啊，因为咧对共产党嚟讲，对特区政府嚟讲，中国领导人落嚟，喂，你试下，一定系喐你。 唔系，我修正一下你呢个讲法咧、啊，其实咧，我主张咧，本土嘅勇武嘅阵营嚟讲咧，应该系都系要利用呢个机会，但系唔系冲击张德江， 系冲击梁振英。 即系无论可能系社民联又好，人社又好，甚至即系我哋都好啦，都有计划系。 要求梁振英落台， 即系揾张德江噶嘛？咁嗰阵时候，所有黑警嘅兵力都系部署，系保护张德江噶嘛？你只要理解咗张德江嘅行日嗰日嘅日程，佢嘅路线行喺边度，咁样即系其他地方嘅防务空虚咯。 咁啊， 系嘛？你个进攻， 你想做贼啊？打劫银行啊？ 其他类似啦，似本土派勇武大佬吓，即系应该系喺其他地方系发动呢一个勇武抗争啊嘛。系如果即系张德江冇去旺角嘅，咁你咪去翻弥敦道咯，系咪？ 唔系我只系， 如果张德江唔去礼宾府见阿梁振英嘅，你咪进攻礼宾府咯。 我哋只系挑战下佢哋啫，我哋唔系即系。 即系如果你怕，我应该咁讲。本土派唔出嚟抗爭，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理由就係不被捕啊嘛。咁你警察都出曬嚟，即係呢個嚴陣以待嘅時候，你被捕風險增加噶嘛。但我而家解釋俾你聽咧，因為警察出曬嚟，而咧係應付即係長毛嗰啲人抬棺材嘅時候咧，你嘅被捕風險反而係減低咗嘅。如果你去其他防務空虛嘅地方係， 但我唔撚信佢哋咧，夠膽咧係真係直接挑戰張德江。 係咯。其實咧，如果你想建國嘅話，好簡單嘅啫，嚟緊就有個機會嘅。如果咧你 咪就張德江嚟咯， 唔係再早啲，仲早啲，嚟緊咧億五嘅六合彩，如果你本土派用武派可以封撚曬啲投注站，俾人投注嘅話，即刻反台向佢。 係係喎，真係喎。喂，但係你今日好似見啲記者嘅時候咧，講一個 term 好搞笑嘅，真係，即係佢哋而家呢個即係嚇本土派係講建國啊嘛。不建国即系建设嘅意思喎，系嘛？喂，你讲讲好。 唔系呢个我跟土白学习嘅，即系 关我咩事啊？有 即系土白成日话，即系佢哋俾人入晒噶嘛？咁样佢哋有啲咩暗号沟通嘅咧？我成日谂，跟住我谂通咗啦。去台湾啊，嗰次啊，去一路去有份去台中嘅访问林佳龙嗰次。其实咧，你喺街名咧，或者喺附近啲建筑物咧，你好多以建国做名称嘅，即系建国路啊、 南京路啊、 建国中学啊、建国二中啊、建国小学啊， 名校嚟噶台湾。 冇错啦，咁你台湾蒋介石改啲名，唔通佢要即系台湾建国要台独咩？咁梗系唔捻系啦，佢叫啲即系后生细仔建设国家啊。 收到。 如果你真系搞独立嘅话，你系讲立国， 系啦， 你唔系讲建国嘅，系 立国路。 系喎、啊，真系喎、 啊，系咪？ 屌你都系烂 get 嚟嘅，屌啊唱人。 唔系呢个讲得通喎，呢个语言 用陈文中文解读嗰个逻辑，佢哋咁 佢中文咁叻，佢冇理由咁样噶。 佢其实喺个建国两个字系有个暗号俾上边噶嘛，我唔系搞紧你唔容许。 喂，第二样嘢，喂，你今日好似记者会提嗰样嘢，即系阿张德江嚟嘅时候，你会反台？你好似你话会即系吓会搞嘢系嘛？ 唔系，咁我哋即系都有批判过，即系何似草白咁讲，系、嘛？冇理由呢件事即系 轻轻放低嘅， 即系作为本土主张嘅人讲港独嘅话，即系冇理由即系对付下佢噶嘛。咁所以我哋人丁单薄都好，输人不输阵，何志祥冇话斋。 喂，我觉得老共咧今次喺呢件事里边咧有转变。你谂下上一次大年初一或者系踏入年初二嘅凌晨发生掟石个所谓嘅骚乱嘅事件，中国外交部系即刻回应啊嘛。佢好似系用呢个咩激进分离嘅势力啊嘛，系咪咁上下嘢啦？我心谂，其实梁天琦嗰 15% 里边，其中个 10% 就系因为你中国外交部勾下勾下发表呢个声明。 嗯， 喂，原本我哋都唔觉得佢哋好正义嘅，屌你咪乱勾咁嚟嘅，屌你中国外交部一回应嘅话，即系证明佢有少少 legitimate 嘅 cause 系。 有啲道理㗎喎，因為我哋成日覺得老共係奸人嚟㗎嘛，撲街嚟㗎嘛。喂，佢屌嗰啲人，咪就係正義嘅人咯。係 啊， 或者調翻轉頭，你只要做一啲嘢，你勒聽到老共嘅話咧，大家就 happy 啦。 唔係，但我覺得老共其實係鳩㗎嘛，喺呢個問題上邊。喂，嗰啲乜咩叫激進，咩叫分離，咩叫勢力啊？嗰啲都係吹下嘅啫嘛，你唔好捧到佢咁大啦，係咪？佢都係同你一樣嘅咋，嗰班人。喂，你明無端端咁，其實你係送票俾佢使。因為點解我有呢個咁嘅反思呢，就係當年你有冇發覺何俊仁又好，司徒華又好，李柱明嘅起家都係老共不斷批評佢㗎嘛，或者中共做咗好多衰嘢㗎嘛，幫佢做助選團㗎嘛。我而家發覺，喂，老共而家個助選團唔係我哋嘅泛民嘅反對派陣營啊，而家係變咗本土派嘅陣營啊。喂，上一次就係咁講啦。所以今次張德江講到明，你一開波講啦，呢支酒係乜？唔會話呢支酒唔係乜噶嘛？你幾時會無端端會話我唔會講港獨嘅問題？其實佢開始警醒，你咁樣做法咧，係繼續鼓勵咧香港嘅民眾咧企喺佢嗰邊。 係 嗱，呢個係佢係危險嘅，佢係踩緊鋼線嘅，甚至乎我喺度即係直接咁同佢哋講，我就話：喂，你班友，我真係唔撚信。你哋系冇介踩只腳入去嘅噃，咁唔系三萬現金點嚟啊？又講一次啦，屌仆街！ 不過我 challenge 你呢個分析咧，就係咧，而家喺香港即係下邊啲土共嘅建制派嗱，我用梁美芬做嚟做例子，因為梁美芬咧就永冇壓錯住嘅，佢哋就講得最興起噶嘛，反港獨係啱啱就先至發表咗話，即係集合埋啲大律師會啊嗰啲人咧。系紅底嗰啲律師就猛咁喺度講話嚇，你講呢個港獨組黨就已經係違反呢個基本法啦、刑事法啦，乜乜柒柒咁樣樣。咁 which is 如果張德江個 message 係咁清楚嘅話咧，咁應該即係梁美芬呢啲唔會壓錯住嘅人咧，就唔會撲出嚟繼續喺度。 你冇錯喎、你冇錯喎、我都冇錯喎。佢喺呢個暴亂嗰段期間咧，其實佢係措手不及嘅。所以咧佢扣呢個帽子咧，佢以為真係民族大義嘅立場咧係做嘅。后屘谂下，唔捻对路喎、见到梁天琦勾一条七一条，同我一样15% 嘅选票，你老尾 啊！ 喂，系人都知道你帮佢助选啦，吴家产，你美妙嘅配合啦。跟住你有冇发觉梁美芬未出之前，开始啲人不停喺度讲呢样嘢？我话你再勾一次，根本系唔存在呢样嘢噶嘛？正如嗰阵肥棒讲23条一样啫嘛，即系煽动暴乱啊，要分裂祖国嗰啲。香港有啲咁嘅人咩？屌，本来冇噶，你制造呢啲咁嘅人出嚟啊！呢下嘢先恐怖嘛。所以今次张德江其实系一个转变嚟嘅，系一个转变嚟嘅，就系我唔会再提呢样嘢，因为点解我唔会帮你班捻样助选啊嘛？有时啲嘢好简单嘅道理啫，你越紧张佢，就发觉嗰样嘢越会出现。 唔系，土伯呢个情形咪就好似 ISIS 咯，系咪？即系 ISIS 就其实咧。就係阿嗰陣時，譚博成日講噶啦，係 CIA 搞出嚟噶嘛，係CIA 搞出嚟咧，喺度對付呢、這個即係呢個即係中東某啲勢力噶嘛。咁好啦，但問題就係而家 ISIS 喂，而家係長大到即係、就是、擴張到唔係一個你不可忽視嘅威脅嘅時候，咪你倒翻轉頭，你咪又到，咪你又咪又搞翻，即係呢啲所謂你成日搞嘅一啲叫做政治平衡咧。就叫火燒後欄啦，而家就嚟緊啦， 嚟緊㗎啦，同埋你係一發不可收拾嘛，你嘅成個本土主義，你點可以收得翻啊？ 係， 係嘛？你鼓勵佢啊嘛，其實佢最主要的目的喺最初嘅時候，即、就、係、是、養黃老邪呢啲人，養黃台養呢啲人，梁天琦呢啲，其實係諗住打擊泛民，係分裂成個反對派嘅陣營嘅啫。但係搞下， 係啦， 喂，佢嗰支旗。是有市场的嘛，在香港这样的政治环境里面。喂，为什么他们骂我们那些东西是有市场的？喂，真是毫无寸进，在这些心急的人的角度里面，从效果的角度是没有，是不是争取了这么久？喂，开始入人心。明知道面对你共产党是不能抵救斗的时候，那我不能理你啦。哎，最好你有你，我有我啦。喂，呢套嘢係 buy 嘅喎，但係咁樣係點咧？你咪報當年民進黨攞選票嘅後塵咯。民進黨點攞選票？製造族群矛盾咯，製造撕裂咯， 台灣人有自己嘅身份同地位咯。喂，所以而家其實我好好笑㗎，見到佢哋咁撚樣搞。喂，因為點解呢兩班友美妙嘅配合，有得佢哋咯？係咪開始 regret 㗎啦？點解今次張德江會話我唔撚講港獨問題？其實背後已經係反思咗一次㗎啦，即係佢立場轉變咗少少。開頭就係好撚驚，係咁揼佢，我發覺屌越揼越大鑊。哎，而家有得佢啦，屌開始 ignore 㗎 ，ignore 就啱啦。 嗯， 同埋你個矛頭喺邊度咧？好簡單的道理啫嘛，換咗個梁振英已經少咗本土派啦。梁振英係成個本土派嘅搖籃嚟㗎，土壤嚟㗎，大哥。你諗下，我哋嗰陣時喺度評論，無端端嗰本學院嘅咩香港民族論，屌我都唔知乜嘢嚟嘅，我唔知阿昌有冇睇啦，你咁撚中意睇書，有冇睇啊？佢唔講我都唔撚知啊！ 冇錯， 屌你老尾，你真係有時喺度諗下，喂，共產黨，你點管十三億人？ 阿土伯， 你連七百萬人個地方，你都搞到一平嘢咁俾梁振英，我真係唔知咩叫香港民族論啊！ 冇噶，有戇鳩嘅其實係。 喂，你揼佢，其實你係製造咗個土壤，等佢發芽。 唔係，即係你香港民族咧係個 non issue 嚟嘅，即係你講民族係咪講血統咧？即係你講血統係完全係講唔通嘅。我都話啦，即係如果你覺得即係香港民族論或者係香港民族黨，即係以民族作為呢個獨立嘅前提嘅話咧，喂，首先你要生仔。而香港，如果你淨係講嗰個人， 呢、這個 argument 係鳩少少，繼續講啦。 唔係啊，呢、這個唔係鳩啊，呢、這個係即係如果你真係相信血統論嗰套咧，你係要積極生仔嘅。 戇鳩啦，唉，生撚隻仔啊，屌！ 咪就係、是、咯，你 喂生撚咗啲仔出嚟，整個九大學生會嘅聲明，你點撚搞啊？ 咪係咯，你即係你要覺得就係話香港唔會有人生仔噶啦，即係覺得生仔係反智噶啦，係咪？即係你覺得香港係生仔係反智嘅，而香港好多人都覺得生仔係反智嘅時候。咁所以香港個人口係萎縮緊㗎嘛，即係如果你就係講香港嘅民族係一個萎縮嘅民族嘅話，係冇前途嘅，即係香港獨立係亦都係冇前途嘅，因為一個萎縮嘅民族係唔會有前途㗎嘛。 香港仔嘅性格咁聰明嘅人，係唔會付出咁大嘅代價去攞一啲少少嘅利益嘅，咁辛苦走去買軍火，同人哋喺呢個戰場上面对战，唉，申请个护照算够数啦，咁捻复杂。 你唔好讲到买军火啊，就系生仔都唔会啊嘛。 冇错啦， 系、哎、即系你去到咁样样，即系所以你话即系所谓民族咧，完全系戇鳩嘅，你讲唔通噶嘛。 所以嗰啲系假问题嚟。 系啦，就系、是、咁样啦。 我唔会俾个假嘅答案你噶。 嗱，另一个问题就系话，喂，即系如果你连呢一样嘢你都系唔去，即系去 deal with 嘅话咧。然之後你就同人喺度即係叫做係叫做 show hand， 而你 show hand， 喂，你嘅底牌你唔使開啊，我都覺得你戇鳩啊，你係完全係冇底牌同人傾噶嘛。 唔係，所以咧有時我喺度諗，你兩嘢就直接話咗係戇鳩嘅話咧，但係依然呢啲人係有市場咧，其實先係我哋有問題。 唔係喎，嗱，第一樣嘢就係話點解？ 点解会有社会基础啊？ 唔系唔系社会基础，系学界基础啫。我更正你，即系学界里边咧，好多人去 buy 呢一套，但系咪学界都好多人 buy 呢套？只不过系 outspoken 嗰啲人 buy 呢一套，揾食嗰啲人系唔会讲嘅，绝口不谈。 即系好似我哋个年代嘅人咁，揾食嘅人为咗自己嘅美好嘅将来。 如果唔系，点解会得即系20%都唔会有啊？即系自认本土派，啱唔啱啊？即系咁样样咯，即系 喂喺咁嘅气氛里边嘅调查都冇20%嘅人话自己系本土派， 咪系咯，屌、哦、，OK， 喂， 咁所以其实我哋系再总结一句， 系 我哋系放大咗佢哋嘅， 其实系噶， 喂，真系九月就见真章嘅，究竟你本土派嗱，你唔好计梁天琦嗰次啦，因为你啱啱做完骚乱，系咪啊？共产党又喺背后帮一帮忙，搞到15%。九月真係見真章， 所以唔好打飛機啦！真係講真，真係 唔係佢哋唔好打飛機，我哋唔好打飛機啦！ 唔係真係叫佢唔好打飛機啦，係咪？喂，另一樣嘢，喂，剩翻少少時間要講嘅就係疆域嘅問題。咁而家有新進展啊，即係明報咧 定疆國元啊？ 唉、屌你係安如疆國元，咁就係咧，即係如果要炒咗即係疆即係疆國元之後咧，而家會請翻一個新嘅執行總編輯、哦，而呢個所謂新嘅執行總編輯咧，就唔係好新嘅啫，原來係已經退咗休嘅一位仁兄嚟嘅阿哥。咁以即係其實呢位阿哥咧，就叫做係梁響南啊，係嘛？ 唔識啊， 咁原來以前咧係做過即係蘋果嘅總編輯嘅。 嗯。 咁咧即係之前咧亦都係做過明報嘅即係高層啦。即係我諗都係即係執行總編輯之類嘅嘢啦。 最重要嘅喺明報嘅功績咧，就係佢就創立咗而家星期日明報嗰個。係 啦，所以其實安如個名咧，佢都有份嘅，佢有份寫呢個專欄嘅。咁所以咧就係話，喂，你嗰陣時明報話要因為即係截流而炒你安如咧？喂，第一，你真係因你嗰陣時你話佢人工高啊嘛？ 你點知佢咪一蚊請翻佢依個人翻嚟？ 哦，咁我唔知啦。咁但係喂，一個退休人士會唔會無撚端端即係一蚊咁樣樣去俾你受聘去做翻呢、這個即係喂吃力不討好嘅一個執行總編輯啊？ 幫呢個明報保下王？ 唔 make sense 啊，大佬啊！即係你而家截流，你又要請翻人？喂，你咪自打嘴巴啊！ 不過你有冇發覺一個現象咧？即係除咗大家喺度即係嘈下之外咧，其實一般嘅市民大眾咧，對明報咧炒咗安宇，唔係唔同情佢啊， 係 而係覺得已經係冇乜感覺， 冇乜感覺㗎，其實係。 因為點解咧？喂，你估安宇即係正如一雞死一雞明一樣嘢啫嘛？你估佢真係炒咗佢？呢、這個世界冇人講佢相同嘅嘢咩？如果一樣嘢有市場嘅話，有 market 嘅話，點會冇人繼續講啊？ 同埋即係咁講， 我係調翻轉，我係。覺得網上嘅反應已經比我 expect 係大㗎啦，係 係嘛？ 係啊，我知道好，我驚太過文青咧，冇乜人會睇安宇或者係識得依個咁嘅人存在。所以 我睇過佢啲文，即係真係好掂嘅。但係我會覺得網上嘅世界其實已經係完全對呢啲嘅主流傳媒咧係 don't care 嘅， 唔係因為咁講， 係完全唔理你，你咪中意咪炒咯。 即係點解咧？ 你估嗰樣嘢，如果我哋真係有人有感覺有反應嘅話，嗰樣嘢唔會抱出嚟咩？ 系 咁，当然啦，安宇啲文笔，即系嗰啲故事嘅铺排等等嘅嘢，系写得好啲、 嗯， 甚至乎令到明报咧唔好咁快赤化住。不过大家都谂，屌赤化咗好耐啦， 阿土伯， 你咪赤咯， 阿土伯， 我哋仲有第啲渠道噶。 即系你当年烧明报嘅时候就已经吓、啊，即系有咁嘅预计啦。唔系， 我想问翻两位先， 郑锦满咁样样，佢出完封信之后啊，呢、這个要会道歉啊嘛。 唔系，我想问翻两位先，即系你觉得就系话。嗰、那個反應唔大，嗰、那個感覺係咪主要係網上面嚟嘅先？ 冇錯， 係啦。咁你以前多唔多見啲人 share 安宇啲文先，即係網上面、 嗯、有啲咯， 有啲即係唔多啊嘛。嗱 ，share 呢個叫做係盧斯達啲文多啊，定為 share 呢個即係安宇啲文多啊？ 盧斯達 咪就係咯，大佬， 連我嘅 Facebook account 都係見到盧斯達嘅多，包括批評佢嘅。 咪係咯，即係個問題就係咁樣啊嘛。因為其實安宇啲文本身就唔係出現喺網上世界或者 Facebook 呢個 platform， 即係嘅一個，即係 Facebook 唔係佢嘅主場嚟嘅咁講。 因為佢大中華同埋左交嘅。 係啦，咁所以你話。即係你講嗰個咧，就係、是、叫做，喂、哎、啲人啲反應唔大咧，呢個係 tautology 嚟嘅。點解咧？因為呢、這個，喂呢因為呢個本身就唔係屬於呢個安宇嘅主場嚟噶嘛。 嗯， 呢個此其一啦。第二就係話，即係喂，事實上，如果真係要表態嘅時候，呢一班人係咪會真係唔會做嘢咧？即係正如咧，我記得咧，即係舊年七一啦，即係阿 Q 仔都講過，就係、是、話。出嚟行嗰班人咧，主要都系一班中年人嚟嘅。咁呢班人会唔会就咁灭声咧？就唔会出嚟咧？咪即系当然啦。即系你话上次咩九江大会，即系去明报嗰边就好少人。第一就系话，喂大佬，即系你喺鲗鱼系咪系咪讲咩？ 柴湾坐火车入去， 大佬即系其实系好隔舌， 即系去文台已经远嘅啦。但系佢都柴湾站之外，仲要再驳车去到先去到。 系啦， 到个工业中心 咁样样，即系你话会即系咪冇人关心咧？即系第一睇报纸嗰啲人咧，就未必话好 outspoken 嘅喺网上面。第二就系话，即系你未至于去到即系话七一嘅层面要你表态啦。咁所以就系话，即系啲人唔理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呢个可能一个错觉嚟嘅，包括你哋两位在内啦。即系所以点解我头先讲个 tautology 啦？ 咪同埋我觉得一样嘢，即系共产党好多时咧都系会计算错嘅， 系 当权者更加会系计错嘅，就系佢谂紧一样嘢就系，呢样嘢系小嘢啫。 嗯， 吓、我喐咗安宇，都冇乜反应噶啦，我计咗条数，屌学你话斋，即系网上世界睇卢斯达仲多过睇安宇噶啦。虽然嗰啲文笔啊，即系学术水平啊，甚至乎理论基础系争咁捻远。 嗯， 但系你加下一单嘢。加下兩單嘢，加埋第三單嘢，其實係一個總爆發嚟嘅。即係例如你而家解決咗，即係學聯嗰班僆仔嘅問題，你以為係已經係解決咗一個問題， 但其實嗰啲問題不斷不斷不斷累積落去。 唔係第二樣， 因為嗰啲問題存在噶嘛。你用你嘅政治手腕，利用你嘅矛招，以為可以打散啲組織啊，將嗰啲問題拆解咗，其實你係自己呃緊自己。 唔係第二樣嘢，我想講嘅就係話咧， 喂，好簡單啫嘛。所以我完全聽完之後，我已經開始冇乜感覺。 係， 即係我唔會好似咧半年或者一年前咁咧咁撚興咧對退聯啊，對啲學生嗰啲感覺，唉。再講一次，天要下雨，糧要嫁人，由得佢哋啦。但係呢啲矛盾，呢啲嘅問題，一日存在嘅話，無論用乜嘢嘅形式去表述都好，六四又好，七一又好，其實呢啲係會總爆發嘅。 嗯， 一爆咧，一發不可收拾。正如你當年九七回歸之後，你諗下零三七一一煲同你爆，喂，大家都係 unexpected 㗎，我哋所有人喺度估啊。成班泛民主派啲人喺度估啊！嗰陣時候啊，七一前啦，十萬、八萬、五萬，最多係講廿萬，點會諗到五十萬人遊行？ 嗯， 喂，呢、這個其實已經係一個開始步向過去嘅日子裏邊。嗱，你以為逐個蛋可以拆啊嘛？係咪？嗱，搞散咗學聯啦，啲學生會亦都唔關心中國問題啦。咁你以為解決咗啲問題啊？幫我拆個蛋，大家邀功交貨。其实呢啲问题不断累积落去噶嘛，因为始终啲人系会醒觉噶嘛，所以我就话再讲一次，你唔俾啲时间，俾啲耐性，等啲人开始去反思嘅时候，你以为一棒可以即系打醒啲人咩？我唔觉得唔得喎，而家呢个时候，我冇呢一种咁嘅感觉咯，已经，唔觉得呢个世界系咁样运作，等你有衰下先啦，衰多两镬，开始谂啊，咁样唔肯掂，咁样勇武抗争得唔肯得噶？喂，我唔捻理中国嘅问题，屌咁，我自己喺度打飞机喎，吴家铲。 嗯， 喂，啲人开始会反思嘅。喂，今日我喺度踢嗰个劫，搞嗰、那个即系广东话讲唔捻正嗰个阿大妈咁样，咪讲唔系解决问题嘅办法嚟嘅。喂，我踢捻完佢，除咗自己发泄之后，喂，我呢个世界会改捻变咗咩？我嘅制度系会变得好咗咩？唔会噶嘛。我开始问自己噶咯， 咁你咁讲法，当年《萧明报》《明报》有冇变得好咗咧？冇， 冇啊，咪堕落咗咯，咪堕落咗咯，系咪？ 唔系另一样嘢，我想讲啦。 但系我头先讲到话，阿郑锦满咧话去信姑池投诉佢，告嗰啲小商店做指责嘅姑池系侵权啊嘛。跟住姑池就漏夜发咗个道歉声明，跟住郑锦满就出嚟就话啊，都系我发咗信啦，姑池点解漏夜道歉啦？系咁样，可以睇小自己个土白系， 即刻可以认 credit 啦。 我唔係洗小自己，我真係覺得你有啲人有啲人衰下， 係嘛？ 香港人成日都係咁噶，你唔好以為即係而家我一巴打醒你，即係太陽同埋風嘅故事一樣啫嘛。 係，又講呢個啦， 係嘛？幾撚老土啊！我哋小學已經即係幼稚園已經學噶啦。 咁但係阿丁議員喺竹園北嗰啲紙皮石咁樣，仲係冇人理喎。 係啊，咁點都唔留撚得佢咯。喂，我而家冇呢一個咁嘅雄心壯志咧，因為真係年紀大咗啦。係 咯， 以為你可以改變世界， 即 係 睇到你 以為你自己可以 煙又飲酒嘅，都知道你無所求啦啫。 喂，你以為可以 性感噶嘛？人物對住鏡頭打飛機， 有啲嘢可以強求咩？其實你越是紧张的时候，反而那样东西是解决不到的、 啊、 你越放松的时候，那样东西可能是自然解决了。我唯一现在是这样盼望的。喂，对着本土派一样忍得他啦，赢咪赢咯，屌你老美，你做美国总统咩？你做那么小小的特区仔的立法会议员，以为即是勾那么大擦那么大，你以为自己晒勾气啦，咪俾他做咯。到时你要问他，你做什么东西出来的？见到国啊？见唔捻到嘛？讲嘢喺度，屌啲大妈咪继续喺度跳舞，你日下下去踢柒佢啊！做唔捻到嘅，开始啲人会反省，会谂，喂，以前嗰套又唔系差得咁紧要嘅啫噃，咁咪得咯，咁咪得噶啦。正如当年最低工资又好，领会又好，喂，我经历过呢啲嘢嘅抗争嘅人，系站喺少数嘅一边嘅人。我哋永远知道打逆境波嘅时候，你系需要点样面对？不可以操之过急，唔可以认为咧，即系我哋自己呢一套嘢啱嘅话，你要即刻喺度达至嘅。 唔系，即系咁讲咯，即系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即系你唔好以为就系话，喂，香港嘅自由从来都系被赐予噶啦， 即係其實係要受一啲嘅，其實講真的。 唔係我咁講。 如果唔係就係話你真係覺得香港嘅幸運咧，就係理所當然嘅。 我咁講唔係代表大家即係成個反對派陣營唔需要反思，而係你面對佢嗰班人嘅時候，你越緊張、越著力、越操之過急，反而你係會壞咗事。同樣道理，你一定要等共產黨自己犯錯，同埋等本土派自己犯錯。我哋只係做一個警醒嘅作用嘅咋。即係今日我立此全照，我話俾你聽啊，你唔撚信咪算鳩數咯。我唔通揼柒你啊，我鬼佬翳你啊。咁你唔撚信我，你咪繼續喺度信佢一套咯，睇你帶去邊條路咯。喂，我哋都做咗咁多年香港人，大家計算啲嘢係好撚精準嘅人，係有成本效益噶嘛。講到建國咁鳩屎大，移民算鳩數啦，避撚咗共產黨，呢個係最撚快捷嘅方法。系咪你话冇钱啊？好多人咩关你撚事咩？如果你是本土派嘅话，我走咪得咯，系咪？你总有办法噶。喂，黄台养而家都得啦，系咪？我可以用政治庇护噶嘛？梁天琦唔得咩？都得噶，使乜搞到咁撚复杂啊？你唔好累撚死其他人啫。我咁警告你就系、是，喂，我留翻喺度，嗰啲香港人点撚样啊？小马昌，你 梁天琦仲有条件添啦，政治庇护嘅话，见完达赖喇嘛系咪先？ 冇错啦，搞到咁捻复杂，做乜捻嘢啊？佢系你都系想做个立法会议员啫系嘛？ 但系我觉得佢会俾达赖喇嘛点化嘅。达赖喇嘛佢主张啲乜嘢？ 和平。 佢主张一国两制噶嘛？西藏。 佢主张左交嚟噶，达赖喇嘛。 佢主张和理非噶嘛？叫啲人唔好自焚噶嘛？ 我2003年嘅时候啊，见到达赖喇嘛啲僆，我已经问佢啦，因为佢成套宣传。 你见到佢啲僆咋？ 僆嘅。 咁梁天琦又可以同你讲，我做咗50。 系啊，我威捻过我嘅。所以咧，佢啲僆同我讲 sell 一国两制，我话你唔捻系嘛？香港证明俾你听唔捻得噶啦，咁样。佢话呢个系我哋嘅尊者，我哋嘅智者嘅智慧嚟。屌你真系，即系同我讲宗教仆街，你唔系同我讲道理嘛？屌我冇讲耶稣，大佬你讲尊者嘅时候，真系俾佢吹胀嘅啫。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系啊，咁啊，即系喂，你系咪要缺席呢个老丑花生啊？系嘛？ 系啊，唉，休息一阵啦，我约咗个客食宵夜。 系嘛？你真系唉，搵食难捞啊，大佬！即系而家即系咁夜，你仲要即系吓都要 埋金英啊？系 点啊？ 夜妈妈要开工啦。 系啦，屌真系， 坏咯，真系。 咁样今晚咧？ 今晚 同你一样咯， 唔系同你一样啦，大佬。 宵夜咯，去陪人 系咩？ 唔知佢 啊嘛， 我唉，总之唉，唔讲佢啦，唉，佢都系姨丈到啊，唉， 唔系你一讲佢咧，佢嬲噶。 系啊系啊，真系。 屌佢抗议唔做还看金英咧，我哋都唔知点搞啊，屌真系。 佢唔系方丈咁简单，佢系大姨丈啊，大佬啫。好，咁啊， 下个星期见。 好，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系索罗 B， 唔系我系 Henry。